石榴色哈、嗯、有那种浓郁的鲜红色的水果的那种香气哈。 对对对。 另外呢它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带有柔软轻盈的那种结构感啊。 嗯，毕竟您刚刚说的这种节奏感，您刚刚说的这种香气分子都是通过橡木桶的存放而得来的、 嗯、 因为我今天的每一滴酒都是通过橡木桶存放。 嗯，而且今天的这个 XOO 这个级别也是上等的白兰地的好酒哈。 对。 给有名酒情怀的人咱们尝一尝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是卡斯贝格的干红葡萄酒，是法国原瓶原装的，一共是12瓶。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是凯斯蒂隆的 XO 两大瓶。那如果是单扫码的话，像那个红酒一瓶是398。 对，398。 那如果要是12瓶的话您算吧是多少钱哈。那这个 XO 呢单扫码的话呢一瓶是768。今天我们要赠送两瓶啊。加起来的话呢真的是价格不菲。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想。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嘉宾是杨冰杨老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全聚德集团燕窝项目部的总监杨冰。 那大家很奇怪一个事情，全聚德集团怎么出燕窝了？全聚德不是做烤鸭的吗？ 这个其实是个误区。目前全聚德集团是一个国企的上市企业，又是一个老字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单位。实际在中国全聚德旗下呢有四大品牌，第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聚德 鸭子， 然后旗下呢还有一个非常高端的品牌，叫仿膳。 仿膳，北京人都熟悉，北海公园的北门旁边仿膳饭桌，那传说那当年可是真真正正宫廷御厨啊，那都是传承下来的。 宫廷养生膳食御膳的正宗的传承就 满汉全席， 哎， 清宫满汉全席。国家能认定的能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单位就是在仿膳，对不对？ 没错， 只此一家，别无分。 就这一家，当然除了全聚德跟仿膳之外，包括丰泽园、四川饭店这些老字号都是隶属于中国全聚德集团的。而我呢是属于中国全聚德集团旗下的仿膳的燕窝项目部的总监。 这个关这个名头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但是是来自于仿膳的燕窝的总监。 没错， 那么今天带大家就来尝尝仿膳监制出品的仿膳这个燕窝啊。它出来的是什么呢？叫前燕堂， 没错， 自己的品牌 是 仿膳监制的这个燕窝到底怎么样？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你们现在这个仿膳监制出品的这个燕窝，是瓶装， 没错。 一瓶装，因为燕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 是， 可是呢吃起来很麻烦，冻得又金贵或者怎么样。这个在满汉全席里有一道大菜， 没错，大家都知道满汉全席实际传说当中有168道大菜，然后呢要得吃上3天6顿。但在某一个席别当中的第一道头号大菜就叫一品官宴。为什么说仿膳非得出个燕窝呢？主持人，实际是这样，因为在仿膳的满汉全席当中就有一品官宴，但是这个一品官宴从它的制作工艺到它的配方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复杂，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一个收藏在仿膳自己的一个 不对外宣传的秘方， 那是宝贝， 没错。 但是今天让我们大家吃一回满汉全席的头道大菜， 哎， 御品官宴。 是的， 仿膳监制就是按照这个满汉全席的古法做的， 没错，就是按照御品官宴的配方，御品官宴的包括它整个的工艺 秘制的方法， 秘制的方法跟大家生产出来。当然，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品尝或者享用到曾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宫廷养生膳食文化当中的燕窝，所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正常的这种能够即食性的， 哎， 瓶装的玻璃瓶，因为这个相对会比较安全比较稳定，然后您拿回家以后呢会发现它是有三层的安全的保护，第一层它是有一个完全的塑封，然后有一个抗压盖，里头还有一个密封盖，这种三种的保证了它正常的燕窝的营养的保留， 就是给您用现代科技装瓶装了， 没错。 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一瓶可不得了。 嗯， 哎，你看仿膳监制出品的这个燕窝就会什么样的水平呢？一瓶啊，底下是一个这个玻璃瓶， 没错， 特别精美。打开了之后，这里面是75克， 75克的含量， 给您炖好了的。但是您注意，这75克它后边还有一个后缀， 是的， 对吧？它叫98%的固形物含量， 是的，实际就指的是 这了不起了。 这指的就是燕窝的含量高达了98%。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您看配料表里面就是水、冰糖、燕窝，就这三个东西。 是的， 所以呢，咱们固形物冰糖化在里边了，固形物就是燕窝， 是 燕窝的含量达到98% 以上。 哎，我好奇一个问题啊，杨总，就是这个98%，75克，98%，您这么一乘吧，就基本上咱们就算75克的这个 燕窝 的燕窝。 嗯， 它相当于几盏呢？因为燕窝是按盏算的，一盏6-7克，差不多。 您自己算吧。实际这一瓶的燕窝当中，我们精心细挑的，从马来跟印尼去给您挑选完龙头盏以后，用的是大概2个燕盏左右，给您精心细炖而成。这指的是这一瓶当中啊，实际是可以换算而来的。 一瓶是2盏， 没错。 大的2盏， 是 你要是龙头盏的话，那么一盏可是叫6-7、7-8克的，可能是要 没错 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您到，如果比如到这个您卖燕窝的地方，您去看看啊， 哎、 这个咱北京好多地方都有，那一克可就是58、68、78，最贵能卖到98， 没错，甚至有更高的。如果说您要去挑选预定他们的龙头盏的话，能卖到168左右一克， 就一克是这个价格。 没错， 那么一盏的话，咱就算58。于60好算， 哎， 那么就算7克，那么6-7，那就一盏就是420块钱， 没错， 420块钱，这里边放2盏，这里边就将近放近1000元的燕窝的燕盏在里边， 没错， 对吧？ 是的。 98，而且还是满汉全席的这个工给您做的，按这个标准一品官宴。 是， 所以你们现在起来这个一瓶，那这么来看市场定价并不贵啊。 是的，其实相对来讲，因为也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刚刚主持人算的呢是用市场零售价给大家算的， 对， 所以我们通过整个供应链端原料的直接采取，所以我们相对成本会比你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要便宜一些， 控制掉 要狠掉优惠一些。但是呢，为了集团有很强的控价的原则跟整个的价格体系，所以我们实际每一瓶，包括您去某东啊，或者我们的官方旗舰店呢，您会看，相对来讲它的价格是很优惠的， 是几百块钱，甚至说是不超于500块钱。 没错， 一 瓶儿，没错， 这个其实让我们大家觉得，哎，其实还是咱老字号，很讲良心。 没错。 可是今天在咱北广生活时间，您知道您能吃几瓶吗？先跟大家说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大家定在了999， 1000块钱都不到， 99归1，对吧？ 1000块钱 不到，按你们正常的市场行情价来说，也就吃个2瓶，最多2瓶， 一瓶多一点， 哎、说多了，一瓶多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放3瓶在里面， 没错。 三瓶，一瓶75克，这加起来是多少？一瓶就相当于2个盏，这加起来是6盏， 没错， 您自己去买，这是6盏，而且是按照满汉全席一品官宴的方法给您炖好了的， 是一 瓶6盏。但是在今天999，此时此刻我们直播的时候，除了本身给大家这3瓶之外，额外再给大家送一瓶， 没错， 对吧？ 是的， 额外再给大家送一瓶，一瓶又是2盏，一瓶又是75克，98%的含量， 没错， 这就4瓶了，大家算好了，这是额外送的，这个 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活动力度。 是， 可是今天我听说杨斌杨总，你还是带着仿膳的 使命而来呀， 使命还有特殊的今天要跟大家宣布的活动。 没错，因为我大家都知道，马上就要到年关底儿了、这个时候呢，您走亲 时， 您走亲访友或者一年的时间，您可能身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包括您一辈子当中您所感恩的恩师啊， 对 啊等等啊贵人，您可能需要去走动走动，然后呢去人家那看望看望， 确实。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告诉大家，最近这几年流行是送健康，一定比送礼送的还要好。所以今天呢，我在直播的此时此刻，在就为了年关底下，特意还在给大家除了那四瓶之外，额外再给大家送上一瓶儿， 一瓶可就是几百块钱两大盏， 再送上一瓶儿，这一瓶儿是直接只要您能够今天享受到，就免费给您送上了。当然这个只为了整个新春而来的啊，就在新春的时候额外再给大家送上这一瓶儿。 岁末年初， 没错， 活动有限。五大瓶，而且装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盒， 是的， 上面仿膳煎制甜香燕窝五大瓶、让大家带走啊，这也是今天的好礼呈现啊，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说最后一遍400-015-5151打电话给大家免费送货上府，验货满意再付款，这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承诺。话又说回来，真是你说现在岁末年初的时候走亲访友，你还是原来那个什么烟酒茶糖提个点匣子吗？对吧，还有点干果花生瓜子儿，那可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没错， 现在大家讲究东西呢，我们要精致，对吧，我们要精致精美，同时呢不需要那么夸张过分的这种皮 那么大个儿、 对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提， 没错， 一提里边可以大家放五瓶， 是的， 拆开之后一看哪儿，仿膳煎制，里边有故事有传承啊、那真正是满汉全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啊， 是， 而且只此一家呀、 就这 一家，没有别无分号的，对吧、咱北京人又比较熟，仿膳谁不知道啊， 没错， 对吧，可能这辈子没去吃过，满汉全席更别提了，去过仿膳也不可能吃得起满汉全席， 没错， 对对， 目前为止真正大的全景做满汉全席，哪怕从刚开始到现在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回， 对、所以这一回咱们吃一回满汉全席的大菜， 品官宴， 一品官宴， 哎呦 说实话，杨总哈， 就 跟大家说这个味儿吧，真是好吃啊， 当然， 对啊，您专门研究这个，您对这个东西更了解， 是的，您去想想，本身燕窝呀，它就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的特别完美的食品，而且还含有 EGF 跟唾液酸，非常非常好的营养成分，而且您平时拿到家以后呢，您觉得炖燕窝您不会炖，炖出来味道吧，您可能觉得哎呦没什么味儿，也不见得好吃，可是您去想，今天您拿回家的可不一般，所有的听众朋友您想想啊，您拿回家的是仿膳煎制的燕窝，仿膳是什么，是上市单位旗下的品牌吧、然后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吧，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对， 这可不比您尤其在这年关岁末的时候您去拿点别的不来的强，而且关键就在于主持人您刚说那味儿，这可不是一般的燕窝，不是您在市面上简简单单就能买得着尝得着的燕窝，这是有了几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用的是宫廷膳食养生的这种方式给您精心细炖而成的味儿、 这是仿膳饭庄的行政总厨厨师长按照满汉全席一品官宴的方法给您精挑细选出来的， 没错， 这东西拿出去就是您有钱买不着，说实话， 而且现在很多人见都见不着， 但是今天一瓶当中给大家 98% 的含量，你基本上倒着瓶都不洒，能做到这种程度啊， 基本上能做到， 是的，然后呢里边呢是75克， 是， 这里边相当于两大盏燕窝给大家配好了、那么今天呢市场当中呢基本上999你就能买一瓶半， 没错， 刚才 一瓶 半差不 多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瓶，相当于比市场你们普通的这个价格翻倍了， 翻倍了， 因为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也是想推广一下咱们的满汉全席， 没错， 仿膳饭庄所传承下来的这些历史文化， 是的， 对不对，但是在今天有额外的惊喜，第一重惊喜是除了那个三瓶之外，再给大家额外再加送这么一瓶，一大瓶， 也就 一模一样 瓶， 75克的 98% 含量的、而今天刚才杨斌杨总也说了、还有特殊好礼， 是的，就在这新春马上到来之际呢，就也特意在直播的此时此刻，我再给大家免费送上一瓶，也就等于是足足的五大瓶。 仿膳在这说的，

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主要就给大家介绍糖尿病究竟离你远还是近。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世界上有一个世卫组织啊，有一个糖尿病联盟，世界糖尿病联盟，它有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就国际糖尿病联盟就警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患糖尿病。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占据了人的大量可以说六七十的人基本上生活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很好的形成。这种情况下呢，就能够诱发糖尿病的发生增多。我们上两讲也给大家讲了，糖尿病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发病率啊明显的增高，在一个爆发期。而且这个全世界到了2025年呢，糖尿病的患者有3亿多，增加的非常非常快。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医院啊，对全国11个省市20到75岁的42751个人进行了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因为这个协和医院它这个糖尿病科啊，还是内分泌科啊，还是历史非常悠久，水平也很高，也是在我们国家也是这个糖尿病啊，也是治疗上啊、诊断上啊，还有这个流行病调查上啊，也都站在前头。然后经过这个调查就发现啊，我们糖尿病的患病的发病率啊在急剧的增加。而且呢在各年龄组糖耐量减低的这个发病的率啊高于糖尿病的诊断了糖尿病的发病率。所以这个糖耐量减低的人群就成了糖尿病强而有力的这个后备大军了。大城市还有富裕地区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增高。并且呢，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体脂指数啊，和这个腰臀的比例的关系，也都这个大幅度的增加。 这样的情况下，你比如这个人体指数是我们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的两次幂平方，如果超过23，它的危险性就开始增加了。成年人的体重呢，如果轻度的增加，你比如你就增加了3公斤，也是不容乐观的，也是诱发糖尿病的这个特别应该预防的。因为肥胖啊，可以在短期内增加糖尿病的危险性，又可以由于血糖指数的紊乱、高血压等等的出现，这个在肥胖前期，就是你这个体脂指数已经到20到30之间了，如果不能够维持在25以下，那你就定义也是肥胖人群，这样呢就需要你改变生活方式啊，减低脂肪的摄入啊，增加体力活动啊，这样来这个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而在这些方面，特别是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体脂指数不要超过25，一般我们中国人23，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预防糖尿病。在这些方面呢，但是做得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城市里的肥胖率和糖尿病的发病率啊，在明显的增高。比如我们国家2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达到了10%了，郊区的都到了15%了。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就是你血糖已经有这个血糖耐量啊，已经低了，这样的人群啊，已经高达15%了。那这部分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干预，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发展成为糖尿病患者，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啊，就非常非常大了，而且糖尿病发病的年龄也往前提，主要以为男性为最主要了，比如这个有这个啤酒肚啊，我们说将军肚的，它更是一个发病的高危年龄，所以这个高危的糖尿病发病的人，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体重控制的不好，还一个呢就是腰臀的比例，就是腰围跟臀围的比例你增大了。你比如你的这个男同志的腰围，你到了90厘米、93厘米以上，女生呢有80或者80，甚至到了86以上，这样呢就使着我们这个身体啊，在这个生活上呢又不太注意，爱喝酒啊，爱吃肉啊，应酬比较多呀，还有就是经常的这个熬夜啊等等，然后就把这个体型啊形成了苹果性的体型。这个苹果性的体型就是说你这肚子和腰围特别大，细腿儿，这样的人呢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和代谢综合症。而且这种人群呢，他的腹部的脂肪过多，内脏不堪重负的结果，就对胰腺的作用不那么敏感了，就发生胰岛素抵抗，随之而来的就是血糖控制不住，然后血脂紊乱，血压升高。所以啊，在这个腰围，这是最最方便的，你看你是不是要得糖尿病了，最主要的一个好得到的手段，就是男同志不要超过腰围，不要超过93，女同志不要超过83、86，最好在90、80以下，所以这两个原因就使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现在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发病率在10%以上的这样的年代，而且我们现在亚洲人特别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我们不是第一啊，现在我们是第一位的。有调查发现了亚洲人的这个本来的这个体脂指数啊是比较低的，腹部肥胖啊也比较多的。实际上呢，这种中性性肥胖呢，这个肚子大的肥胖的体质，在母体的子宫内儿童时期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如果出生的时候啊，它是低体重，但是呢，出生以后，儿童的体重啊增加的特别快，中年的时候呢，又腹部的胖，长的要高20倍。你看，就这些原因吧，就你自己一衡量，非常非常简单的，那你就离糖尿病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呢，我们这个现代中国人为什么慢性病的病人这么多？就是因为你精白米、精白面糖摄入的过多，脂肪摄入的过多，而运动减少，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在2004年糖尿病的整个的新的概念的时候，就说了，现在这个血糖啊，不是你要到了6、6.1了，就是5.6 它是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数，到了六，你就得特别注意了。就应该按糖尿病早期的一些办法，比如控制饮食啊、增加锻炼呐、啊、等等，就应该进行干预了。而且呢，在这个糖尿病的新概念的这个上头也提到了，就是说人胖了以后，特别是要注意你的体重控制在正常，就容易发生代谢综合症。其实代谢综合症就是由于你身体里产生了胰岛素抵抗，就是一定的胰岛素量不能发挥它正常的生物效应，这样就产生胰岛素抵抗。那这种抵抗就引起代谢综合症，代谢综合症起码包括了八到九个高，你比如体重高就是肥胖了，或者是这个超重了，还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凝、高血酸，脂肪肝、糖尿病、中风、动脉硬化，等等，这些呢都是代谢综合症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国家15岁到17岁的6.4%都是代谢综合症，有一项高上去了，比如甘油脂、甘油三酯高，比如高密度脂蛋白低、空腹血糖大于了6%，还有腰围和臀脂比较大的超出正常范围的有75%，收缩压、舒张压都有升高。你看这些呢就成为了我们慢性病啊发病的一些这个原因，引起糖尿病离你不远了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不管多大年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都要想着不要因为我吃得太好了，太爱贪吃了，又太爱安逸了，不愿意动，而引起体重的增加，发生代谢综合症，然后你还有一个家里头的人呢，还有糖尿病的病史，那这些综合到一起呢，内因和基因，外因，内因的基因和外因多种因素结合到一起，就使我们呢，离着糖尿病会越来越近。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因为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所以啊，它对一些常见病啊、多发病啊、疑难杂症，它在预防上有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在用的过程中，它对你原来基础病的症状的减轻啊，甚至消除啊，以及合并症的发生啊，同时呢，对于促进你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断的摄入，不断的改善我们心肝脾肺肾啊，我们各种指标，这样呢就促进了你的健康。那现代医学研究就表明了，灵芝它其中起码有60种到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而且营养物质也非常全面。那你比如我们说的灵芝酸，是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它有非常好的比如抗动脉硬化，因为这个做人细胞试验啊，它可以啊对于动脉硬化基因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看这就在我们现在来讲非常需要的。再有它可以稳定血压，使这周围血管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下降，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酸呢本身它又可以使我们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的兴奋和抑制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是让我们睡眠比较好，再有就是呢，它本身有抗过敏的作用，能够这个促进我们身体啊各个器官的稳定，还有就是灵芝多糖了。灵芝多糖在糖尿病病人身上啊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它也是灵芝里非常重要的药理活性强的物质，它能够使着我们胰腺的 B 细胞，也叫贝塔细胞，它受损伤了，它能够自己修复它，让它恢复它正常能够分泌生物效应好的 足够的胰岛素来使这血糖啊控制在正常，血糖控制在正常了，你这代谢综合症啊、胰岛素抵抗啊就得到一定的消除。而且磷脂酸 A、磷脂酸 B 可以减少我们肠管产生葡萄糖以后迅速吸收，抑制它，你让它缓慢点吸收，这样也降血糖。再有磷脂酸 A， 它可以抑制脂肪变成糖。你像这些啊综合起来的效应，再加上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增高，这样就是血糖啊控制在正常水平。因此在预防糖尿病上，甚至于在你糖尿病发病过程中用灵芝来配合，那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原因就是它的有效成分，不光是这些了，当然还有多肽类的、生物碱类的、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和这个维生素 B 族的物质啊， B1 B2 B6 都非常多，还有这个天然的有机锗元素也非常多。那像这些呢用了以后，对维护我们胰岛的功能，对稳定血糖、稳定血压，对于消除我们腹部的脂肪，因为它含有锰元素，锰元素可以跟我们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啊结合，胆碱结合，这样呢就使脂肪这个消退。所以这些呢在用灵芝的过程中，在预防糖尿病上会给你起到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咖啡在路上慢慢的熬，等你的心啊开始动摇，你是因为寂寞的解药，你的笑容是阳光普照，有什么比你脚步声近了，轻轻敲门的声音更美妙，有什么比你张开怀抱更让一个女人值得骄傲，我们的现实界太吵，只希望有个小声的吵，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几个相知的朋友随便聊聊，我们的现实界太吵，只希望有个小小的巢，开心时笑一笑，烦恼时跳一跳，我想说生命的舒适如此烦恼。相知的朋友随便聊聊，我们的现实